锵锵三人行，哎，今天咱们可以聊聊这个相啊，嗯，先可以聊聊这个吃相。嗯，你知道最近这个有一些报道就说中国人啊，比如说有几个中国人跑到广州的一个西餐厅去吃饭，然后呢，就是有一个菜叫什么呢？芝士西兰花，这是西餐啊。结果他一看上来就恼了，就说啊，怎么没有蒜蓉西兰花？说你们不是有西兰花吗？蒜蓉西兰花为什么不能炒啊？干嘛非得芝士西兰花啊？哗，闹起来！服务员反复解释，就我们这是西餐。然后呢，这个四个人点的牛扒上桌了，其中两个人一看就是回炉，说为什么里边有血啊？说你要五成熟啊，五成熟就有血，那血水怎么这么多？哈巴不行，打起来了。然后理直气壮的在西餐馆要求中式中餐服务，然后引得这个周围啊这个客人，哎，你觉得？我觉得这个报道的语言挺有意思，你看。理直气壮地在西餐馆要求中餐服务，让那些正在西餐馆享受情调与安静的客人无奈蹙眉。哎，但是你觉得为什么西餐馆就应该是情调安静？ 我觉得真的还好，我觉得有些确实是一方面，我觉得很多好一点的西餐馆啊，它的位置排没那么密，你比较多的隐秘的空间，确实你就知道，然后这个音乐啊、灯光啊，都会让你觉得好像应该要慢一点、温柔一点。但你其实去一些意大利餐厅，它也是西式餐厅，他们也是非常的吵闹，也是大家聊天来聊天来去，所以我觉得这已经有明显的觉得中西式差别的一段， 这个 有点小歧视的感觉。 这个报道出来之后啊，就是说中国人这个吃相难看，跟着就晒出很多这个照片。我跟你说，这我首先自己我就得检讨，但是没办法，我扒着嘴吃饭才舒服，你知道 才吞得下去吧。 我有一个那个小视频节目叫《天天的文涛》，有一回呢，就我自己得拿了个就是手机。后来我们在成都吃火锅嘛，然后呢，我们一个朋友帮我拍，你知道吗？然后呢，他是搞电视的，就傻的非要搞个什么设计，你知道吗？就是因为这个麦啊， 对， 带在我这里，他拿个手机，他说啊，你先别说话，我摇一个，就是我从这个 慢慢滑进来， 摇进来，摇到你吃火锅，然后你再对镜头说话，对不对？结果呢，他摇了大概一二十秒，唯一传出来声音就，是吧？那个声音很响。搞得我很丢脸，你知道吗？就因为其实我扒的嘴没那么响，但是麦在这儿， 对， 嘎的，而且他从这个地方摇过来，我这个腮帮子， 哎，我说他是配乐，刚才的各位朋友，刚才是配乐。 你说我这算中国人吃相难看吗？ 没有，看你吃什么。假如吃火锅，特别在成都，我觉得这样才好啊。假如你吃四川火锅，有没有？你小小口的，很安静的，一点都不好玩的。 真的， 就是你吃日本拉面，你没有就是大口喝汤， 啊、还有那种声音嘛？在香港叫日本拉面，我们叫许米，就是 许尿 撒尿的声音，要这样吃才过瘾。 可以叫赖尿面哈，赖尿下赖尿面。 那重点在于说，有时候吃因为吃的方法了，像你说西餐厅不一定是那个安静的哈，可是有一个西餐的逻辑啊，通常你吃你的，你爱吃什么你就吃你自己。我比较尴尬是去一些比方说高档的西餐厅，跟香港的朋友哈，大家都用中国菜的吃法，比方说我点个羊排来了这边，我就切一小块，哎，文涛这样给你，然后这样给你，然后呢我也假设你点了那个鱼排，你也 要吃，也会分给我一口， 分给我。我们中国人都是一盆饭就吃嘛， 我就是这么吃啊。 对啊， 我们中国朋友就是在一起，我就觉得就是没必要浪费那么大块牛排，而且有的时候啊，西餐，所以老外最傻，他都很愣，你知道吗？就是说，这干嘛只能吃牛排不能吃鱼了？要吃，要不就吃鱼，要不就吃牛。你这为什么要一定要这样呢？我就想又吃鱼又吃牛怎么办呢？我就说你要一个鱼，我要一个牛，然后咱们俩这么 切着吃。那我觉得那是够熟的朋友的时候你会这样 做，是是是， 对吧？如果说你第一天刚认识，好吧，我们刚这样怎么相亲，你跟人家男生相亲的时候，你会说，哎，不好意思，你牛排给我切一块，我这个鱼给你换，你肯定不会。再比较这个， 这是没礼貌的。 就感觉好像，就像比如说我好了啦，我以前呢，如果跟男生第一次约会，或者是就还没有交往第一约，我绝对不吃两个东西。不吃面条，也不吃炸鸡。 哦，哎，这很注意，好看。 对，因为就是吃面很容易就会喷得到都是嘛，然后也会有比较容易有声音出来，然后我总觉得好像你吃饭你一口一口可以控制，但如果比如说你在吃面的时候卡在一半的时候非常的尴尬，所以吃面不行，然后吃炸鸡也不行，因为你知道吃炸鸡就是吮指回味，你还一边舔熟。感觉不是很有，就那个气，就感觉那个妆没有办法继续装下去，所以这两个就，所以说呢，如果可以安心让我吃这两个东西，哦，真爱，真爱来。 没有，所以呢，我相亲最怕碰到你这种女人， 就装是吧？ 对，装嘛，你知道这种女人啊，装啊，要很控制，有没有？她这样的在这个阶段越提防。房啊，越装的厉害，以后更不可对付。 但是你换个角度想啊，如果你今天跟一个女生吃饭，她就非常的大咧咧的，就哎，你那块肉我先吃，好吧，就帮你夹走，你肯定也会觉得 就是对 对对，对不对？也是会怕怕的。对， 我看我跟女人吃饭是要欣赏她的，她不要能给我搞很丑，我影响我的胃口。 对啊， 哎，所以才要给她高难度的挑战，给她吃那个炸鸡、 夹绿豆之类的吧。 吃，还有刚说吃面， 对， 看他能不能应付啊。假如他不能应付的话，我觉得没教。 那他如果面一来，然后就说不好意思，给我一把剪刀，面剪得很乱，然后用汤匙吃，这样可以吗？ 不是，江辉，你咱作为男的也别要求女的。我问你一个，你有没有试过第一次跟一个女孩子吃饭的时候，中间你一口不慎呐，打嗝，你试过打起嗝来？ 太久了，我太久没跟女生吃饭，所以不是忘记。 那我不可能忘记，那是多几十年前的事情，也不可能忘记。 就会觉得，那当时怎么办？ 没有办法呀，那家伙真是太尴尬了，你知道吗？就太惨了。但是咱说女人吃相，我们县城香港有照片，就是香港一个电视台举办一个什么什么活动，你看那个女星是怎么吃的？你看， 哇。 其实我的观感是， 我觉得还好， 只要人好看， 对啊， 是什么都好看。 而且我觉得曾江正被选的有点过分，你知道为什么吗？ 你瞧， 你，我觉得还 OK 啊。 对啊， 就眼睛也吃冰淇淋， 但是你想， 中间那个人还敢吃啊？ 对， 对吧？中间有个胖胖的， 啊，你好坏啊， 还吃的很开心了，整晚 很饿嘛。但我觉得就是。我觉得你们这样对女生太坏了。你看一下人家穿的那么的紧，然后又擦大红口红，又有妆，她不能是像平常这样慢慢吃，因为妆会脏，所以她一定是比如说剥一块，然后就要一定要直接塞进去，她才可以吃。 没错， 这是一个技术活来着。 对对对，她不能是弄的口红。 对，因为你可能会这边牙肉塞东西在门口门牙，或者是就是嘴巴全部都油，就门这边就是会油什么， 对对对， 所以这是一个一定要就是要塞到很里面。 很高难度的， 对，所以 他本来就不应该给他们吃啊。假如是这样， 那我们如果就那个小活动十小时不吃，应该也饿死昏倒了。 你知道这个到后来啊，就是这个报道和这些议论呢，也受到一些这个媒体的这个批评。比如说有人就说了，国人吃相有那么难看吗？就是说，很多人就是说这是中国人的这个文化，你就是中国人吃中餐，他就是要这么吃。那么一定要非得这么样的要求。再者说了，你在中国开的西餐厅，对吧？那个某某什么，就像刚才那明星吃那牌子，他还推出中国的那个鸡肉卷啊什么的。你本身你在中国开西餐厅，你不应该搞一些什么清炒西兰花吗？不是，像清炒西兰花，咱们要吃什么蒜蓉西兰花吗？为什么你不就适应本地入乡随俗呢？这也是一种，我就是说，这文化是不一样。我们有一回啊，就是在巴黎，我们是一大群朋友，几十个人，说过生日，你知道吗？最后你就找不到一个圆桌。中国人过生日， 对， 就是欢天喜地啊，你知道吗？那天也没订到，然后最后一群人呐，就打车走了好几个地方，最后说终于走到一个地方能够容下几十个人的，还是这个中餐馆，你知道吗？我们浩浩荡荡就去了，去了一看全傻眼了，为什么？一长条带拐弯，全是两个人一个桌，两个人一个桌。说你们几十个人，我们说这是相亲呢。 五分钟换一个位置，五分钟换一个位置。 对对，你看中国人要有一个要这样，要围拢。 美国人类学家有一个华裔的人类学家，他就两个形容嘛，一个圆桌文化，一个鸡尾酒文化。因为在西方吃西餐啊，也的确很讨厌。我们去，比方说20多个人哈。你几乎只能跟你旁边坐你旁边的人交往，我们看是这样，可是错了。 因为他们吃西餐以前一定有一个钟头，或者说至少半个钟头 cocktail party， 一个鸡尾酒文化，他们交往是在那边来交往的，在那边来的。嗯，我们往往忽略了那个部分嘛，就觉得很讨厌，坐在那边只能跟左右的这样，所以两种对比嘛。 我觉得 就当是圆桌、 啊。所以说，我现在觉得这个问题啊，有的时候我们还真是崇洋媚外，也其实是有一种自卑感在里面。你比方说啊，好像我去过墨西哥，我还去过意大利。我觉得他们也是吵吵嚷嚷，但是呢，我们觉得，哎，外国人这家伙吵嚷，那是意大利人奔放，我们就是奔放， 觉得热情， 就是好。就中国人吵吵嚷嚷，就好像就觉得中国人就太土了，土鳖，对吧？其实，当然就是中国人有些也要注意，不要骚扰别人啊。你比如最近荷兰媒体又登出来一个，说两个中国人，就说荷兰人很少当街打架的，听说，说两个中国人还是一男一女。在街上扭打起来， 打成一团， 就为了什么你知道吗？ 奶粉， 为了一袋奶粉是吧？ 奶粉， 哎，我们可以看看，说所以荷兰媒体就说这事儿的非常，你看，两个人，你再看，哎，你好家伙，你看这女的这个表情，听说旁边拉架的外国人帮你拉架，好，咱们看看这个视频。哎，伟杰看得好看吗？ 我觉得旁边荷兰都吓傻了，你知道？就前面哇，中国功夫现场演出啊，拳打脚踢都来了。 我问你，你是在英国读过还是德国？ 我在英国跟德国 读了多长时间？ 加起来三年。 那好，你三年足够这时间了。他们真的当街很少打架吗？你在 喝完酒之后是另外一回事了。没有喝酒前，我觉得都还算好。就我有一次去 也打吧， 也打。我有一次去那个这个 October Fest 叫啤酒节啊，就啤酒节中间一个一个帐篷嘛，大家都非常和乐在里面喝酒。好看的在哪里？帐篷后面吐的一团啊，打架的一团啊，然后就是一阵乱的都在后面。所以喝完酒之后看打架几率比较高，还有看球赛。我看过在看球赛的时候，就是英国对法国的比赛，然后这个法国人输了，直接酒杯就丢过去了，在学校里面。 有男的跟女的打吗？ 好，男的女的打比较少一点哈。就是感觉 上，是， 对对对， 没有，我现在成了， 你还在沉浸在打架的过程中吗？ 战斗民族嘛，另外一个战斗民族， 中国大骂， 这个我真的不太懂为什么都打。因为我跟一些内地的年轻朋友聊起嘛，他们说从小就是啊，比方说回家会跟爸妈说，哎，在学校被谁欺负，那爸妈都是说他打你了吗？是啊，你有没有打回去？没有，然后就被骂了。然后爸妈说为什么不打回去？怕什么？明天我带你上课，我在你旁边，不用怕，打回去的，是这样的养成出来的。 这有什么不对吗？ 对，也很厉害，战斗民族的这班人。 哎，这个问题我真的有遇过。哎，我有朋友的小孩就是这样，就是女儿，就是一个就是台商的女儿，然后她就小孩送去学校上课，她女儿就是那种很漂亮，但很容易被想成拉头发什么之类，她女儿就是都不敢回首。可她说其他班上的妈妈都会教说你要打回去，然后后来她妈妈还蛮困扰这些，她妈妈就问我说，如果我的话，我会叫你女儿打回去。因为我觉得如果你不当下保护你自己，你可能会就是你不知道之后会怎么样。但是我后来也发现好像打回去这件事情也不大好，感觉就是从小有就是教大家包，可是我又换个角度想说，如果他都不能自我保护我自己，从学校这么小开始保护自己，以后再上大学大一点怎么办？其实我觉得还蛮难的。 是，那我真是可以说是劣等的典范了。 没有，你是当自强的那个。 我一直认为不是你 是，但因为我小时候受教育不是打回去，我小时候比如说妈妈会说学校有人欺负你啊，去跟老师说，所以我们从小就是撂北啊，就是那个告打小报告，就是老师他拉我头发，老师他欺负我，我们就去跟老师报告。但现在感觉不是，小孩都直接开打 了。 你知道，因为我们家的人其实性格软弱，小的时候我老被别人欺负，那不敢还手，因为有这个伤痛的记忆啊。你像我弟弟的那个小孩老实的不得了，你知道吗？我就有一次就是跟他讲啊，就打你， 我而且你知道我可能你看不要学我，我可能那就要这么说，我就是不文明的了。我就认为我就想起了旧恨新仇啊，我说他打你你要打死他，而且你就你我就这么跟他讲啊，我就图图你就是你知道吗，你打他眼睛打他鼻子你知道吗， 你这样教了小孩子、 啊、但是他还是不敢呢、啊哦、还不敢呢、啊、 而且你要想到 说孩子很懦弱，而且我恨呢、啊、就是说这么老实的孩子为什么别的孩子你知道，我哎我跟你说有些孩子很 不要生气不要生气， 有些孩子很野蛮的你知道这个我不得不说，这个要很小心的说啊，我仅仅接触了极个别的一些个内地的这个家长和香港的这个学校的一些老师和家长，所以没有什么代表性，我只是转述一个他们的印象，就是可能是偏见啊，就他们所在的这个幼儿园或者这个学校吧，慢慢的现在有一些个大陆的这个孩子到了这个香港的这个学校，哎，就是个别就是表现出个别大陆来的孩子啊，反正就会觉得就野蛮一点，就是就能上手，就爱打，但是这个没有什么普遍性啊， 对对对， 我只是听妈妈们这么议论，我那 没有语，我觉得语言就是一切、啊、我不当然不是说你就坐着被别人打嘛，重点是你们不断说打回去，比方说我们可以教他你要自我防卫，然后还有什么还可以 防卫，不就是打回去吗，那怎么防卫啊， 那防卫你不要给他打到啊，你们不是说 所以我们要学咏春 不是啊，你挡啊，就是等于他也懂吗，就是打嘛， 那你不懂技击家辉，防备就是攻打呀，那怎么不打怎么跑，那 跑也是一种啊，不跑然后不要给他打到，然后还有当然要去告诉老师嘛，还有要你理解为什么他们会冲突嘛，不然一动不动我听那些年轻人的爸妈说打回去啊，打他个稀巴烂，然后打他眼睛打他什么，我觉得用的语言就是一切了，他用语言来理解人跟人的关系嘛，我不是打回去，我是防卫， 但其实我觉得打回去也很有很大的风险、啊、我看了很多，你就看那种校园这种霸凌的一些影片，通常哦，打人都不会是一个人打，他都是一群人打一个人，他们觉得弱势的人。你如果今天打回去，你可能会打得更惨。我有时候其实也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去抓的一个标准。我最近去看了一个这个蔡依林的演唱会，他这后面有一段就是什么不一样又怎样，他就在讲一个是一个同性恋，就是他比女性特征比较明显的一个孩子。他说他每天去学校呢，学生就每天。男生就把他裤子脱了，一个男孩子每天脱，每天被脱，然后跟老师说，老师也会说哦没有，就是他连上厕所都不敢去，但他就每天没有，最后是被打死的，最后在学校里面被打死。那你就会想说，你到底你怎么样去告诉孩子说，到底什么样是我应该要打回去，什么样是我是要告诉老师，怎么样做才是最安全去保护小孩，我觉得这太难了。 对，他说的很难，所以你就说你连中国这五字不就叫止戈吗，止戈练武是为了终止 战争， 不是说我要攻击你，对吧？那是，哎，上次那个有一个犯罪心理学家，他说一个招，我不知道管不管用。他说啊，就说让你的孩子练点武，就是如果你的孩子总受人欺负，在学校你怎么办呢？总受人欺负，练点柔道、空手道，练点这个格斗，这样他一方面强健了以后啊，他自己就 自我防卫， 能够自我保护。另外就是说。他要，我觉得，所以现在这心理学家都是左右矛盾的，就是你看这李老师就是说，再一个呢，就是他要有朋友，他要有伙伴， 就结伴打架比较， 别人欺负他的时候呢，他有伙伴可以帮忙，但是他后来一想，这也不行，慢慢的他们就是同党， 对，结伴打架， 就干脆加入黑社会好了，那就保护。 对，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咱们还说回这个相声，一说打架大家都有点出汗，这个事儿说这个，哎，就说刚才咱们讲，就说中国人的这个什么吃相，咱们说跟文化有关，包括你看在外国人眼里的中国人打架，我们好像就觉得特别丢脸，你这个里边有一个潜意识，中国人骨子里还是迷外国人，你觉不觉得意淫外国人，你还别说他现在多么有民族自尊心，从一个事儿我可以给你看得出来，我要给你们看几张这个照片，你知道吗，乌克兰最近局势动荡，经济萧条，所以大批帅哥靓女来到了成都做模特，他们在乌克兰一个月可能也只能挣1000块钱人民币，但是这帮业余会做不会做的到了成都之后，哎，做这个模特一个小时 能挣1000块钱，月入30000。嗯，你可以看看这个照片，你看，就因为，哇，哎，你觉得这模特儿她身材怎么样，佳慧？ 我没看她身材，我觉得她眼神笑容啊，很神秘，哦、好像哪个 乔， 她高， 哪个明星？ 我觉得有点像刚起床。来，你再看下边。哦，这当然也有两个模特在店里 大伯打小三， 不是偷， 我以为 偷东西被打， 偷衣服，偷衣服，被抓住，然后偷120块钱的衣服，就偷的就是这件，还挺有品位的，你看是不是？就是这店里炫耀，不是这就说，你说这个事儿有意思吗？我们中国人就要一个外国脸，嗯，甚至呢，就是现在又出了新闻。有一个小伙子特别帅，哎，都是他们，你这就没办法，身高都1.8米，细腰长腿、嗯，而且他们把头发染成金色，都乌克兰。然后就是说，有一个男小伙子跟这个经纪人说：“说你还要吗？我弟弟在乌克兰。” 全部都出口来了， 超模，超模，好，行啊，弟弟也过来了。后来来了之后，发现确实是小伙子帅，但就是让他一走台一走秀啊。完全不会走路呢，恨不能走成顺拐。那我说这什么？原来他弟弟在乌克兰是挖煤工，挖煤的。 就气质嘛，那没办法啊，地区的差异嘛。你看刚才那个 model 细雪儿串腿，你来到中国通常是平均24寸腿。 那把脚遮起来，干嘛要盖好？ 一对比没有办法。我记得刘嘉玲啊，哈，好久以前她在香港 24寸腿吧， 刚红的时候哈，她好像有44哈。刚红的时候，我记得那个媒体访问她，说她怎么漂亮。刘嘉玲是说，哎呀，她好像在苏州来的还是杭州哈，她是说，哎，我这样算什么？在我们那边跑出来都是我们这种样子，随便在路上看。只不过其实他想调侃香港，是你们香港的女生不够漂亮，所以我们来到都觉得我们都非常漂亮。人家对比了，你看台妹多正，对不对？来到香港的台妹， 是， 有时候不是因为台妹正，是因为港妹可能不够正。 也要正啊，我觉得他们都很正，你不要等一下又被批评 是不是。对，你到这儿你就觉得他们正了， 我一直都觉得他们正。那个陈慧琳多美是吧？ 哎，陈慧琳我觉得有一种狐像。 嗯，就也，但我觉得是少见。就像你现在，比如说我们常常说很多的这个内地的模特啊，在中国可能长得，你就会觉得说也没有大眼睛，没有什么。所以人家去国外，你会觉得她长得特别漂亮。我觉得有一点点是那种物以稀为贵，所以说不定很多现在，就比如说我在欧洲念书的时候，我也是跟朵花一样。虽然我也不知道就是哪里有没有，但是他们也会觉得说，哦，你好特别。我觉得有时候特别两个字会让别人觉得说，因为没看过，比较少见嘛。 这个。你看啊，他们就讲，就是说这个，中国的有些个公司，这还不光是模特，就是只要你是老外啊，他就请你来， 对， 参加商业会议啊，冒充本公司。 有，我真的有遇过，我一个朋友说，他们有一个这个设计公司啊，他说他就去这个意大利找两个小帅哥，就是也是学设计的，确实是每次开会带他去，其实画工啊那些都他一个人做，这两个帅哥就负责坐在那边，哇，生意好的不得了。他说自从他来这两个来的之后，哇，生意真的就滚滚而来，就觉得。特别有用。 我就有时候给人主持点商业活动嘛，有一次就是好采访，就说是著名的国际时装设计师，哎，什么马克思韦伯什么的，来在后台那小伙子中国话说的还挺好，他跟我说，哥，待会儿我说什么呀？我说你不是时装设计师吗？他说我是他们请来的，是一个俄罗斯的小伙子，你知道吧？冒充戴着个眼镜，穿个皮裤，冒充国际时装设计师。 之前好像也有嘛，就是类似有时候就很多那种外国来中国的留学生，然后他们说来之后每次都被抓去赚外快去选美，就比如说他就有一个加拿大女生，他说他每次都被抓去参加各式各样的选美，然后赚这个零花钱。他说他选了那么多次，就是没有人家办加拿大小姐，他办过巴西，办过美国，办过各国，就没办过自己国籍的。 没错，就是选美比赛，你知道吗？比如说房地产商啊或者什么的，来了之后一大堆，反正外国女的给你分配国籍， 还要背自己资料，你知道很认真，要背自己今天是哪一国，身高多高，做过什么之类的。 那已经算是认真了，他给资料你。 不然的话随便啊，你想当哪个国家记者随便说。 那上台要讲什么？讲英文嘛，就是随便讲他们要讲什么。 配音嘛，你毁了，你这样好像宋鸿兵被打一样。 怎么宋鸿兵？ 你不是说你主持那活动那个家伙他是冒充谢济世？ 完蛋了， 其实那房子垮了。就是你害我买那房子。 不是，可能宋鸿兵的衣服就是这俄罗斯哥们设计的，是吧？哗一撕就开了。 原来是煤矿工是吧？ 哎，我还想一个，你就刚才讲你说。你在外国的时候哈，他们那天我们说，就说老外不知道中国女的好看难看。嗯，其实我那天看你一说，不是说我们老外跟你们男的都差不多，中国女的好看难看我们都知道，但是就是说老外这个男的，他比较不愿意为女的负责，你明白吗？他不像愿意在女人身上花钱或者干嘛，他比较讲独立。嗯，他比较讲独立，找这种太美的呀，你知道吗？他伺候不起。 怎么可能？不可能！